Bravo Lifestyle。 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你现在收听的是《星夜狂想曲》，我是主持人李欣云。这个时间你下班了吗？还是正塞车塞在这个路上呢？不晓得大家吃了晚饭没？今天晚上呢，我做了一个主题，很特别的是，前一阵子吧，这个印度片特别的盛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看我的冠军女儿呢？今天这一集呢，我想要来做有关于印度的一些歌曲跟电影配乐。好，讲到印度，大家会想到宝莱坞吧？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歌曲。其实近几年，我觉得跟印度有关系的这些电影，包括歌曲还有配乐，都变成是很热门。那有一部片子叫做《平民百万富翁》，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部电影《Slumdog Millionaire》。里面的歌曲呢，有一个很野性又很活泼的女生来主唱。首先我们就先来感受一下这种印度风情好了。Osaya。 每个礼拜想到星夜狂想曲要跟你们一起听什么样的歌曲呢，我自己就觉得非常的期待又很兴奋。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我一样很期待星期三可以跟大家一起听音乐。刚刚听到的这个是来自于 Mia 这个女歌手的歌声。那刚刚提到我这一集呢想要做一些印度有关的这些流行歌曲啊，或是电影当中的配乐。那 Mia 也因为在平民百万富翁当中呢演唱了接下来这首纸飞机，哇，就得到很多人很多人的推崇哦。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纸飞机。不管大家现在用了晚餐了没有， 如果你可以边听这一集的音乐然后边吃印度菜，那就更合拍了。今天要介绍一些印度音乐、印度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叫做 Ringa Ringa。刚这个很活泼的节奏有没有带给你一点华灯初上，感觉上这个夜晚即将要展开。不晓得大家行程是什么，是要回家休息呢，还是呢即将要展开 party。 听到这集呢是我准备的一些印度音乐。从这个月开始吧，我 尝试着想要把自己的所有的歌单都准备好，然后整理出来所有的曲目。如果呢，听众朋友也想要搜集这些专辑或是这些歌手的资料呢，可以搜寻我的脸书，你只要找 FB 打上星夜狂想曲，你就可以看得到我们在节目当中所为大家准备的每一首歌或是艺人的名称。相信这样子呢，也如果你特别喜欢这十首歌哪一首的话呢，你就可以去搜寻了。那我也希望呢，在这个脸书上面可以跟大家一起的交流一下，如果大家喜欢哪一首歌或是想要知道某一首歌多一点的资讯的话呢，也欢迎在脸书上面来跟我留言，然后我们可以在上面好好的聊天聊音乐。好，接下来我来播的是少年拍的奇幻旅程。记得这部李安导演的片子吗？其实我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一开场的这个主题曲，它是由 Michael Dana 这个作曲家他所谱写的这首歌曲，我还记得在戏院的时候，光是第一首歌这个开场就虏获我的心了。 Pie's Lullaby， 非常动听的歌曲。 看你கண்மணியே 如果熟知印度音乐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大家最常会听到的哪一种乐器的声音呢？待会接下来的这首曲子你就可以听到这个乐器，没错，就是 sitar 西塔琴，加上弦乐还有一些人声，一起来欣赏的是少年派当中的音乐。接下来这个乐团很有趣，虽然他们不是来自于印度，而是他们是一个英国的乐团，但是呢他们组团的时候呢一直在思索到底他们的团名要叫什么，结果几个来自于伦敦的这个年轻人呢，他们就说啊，有我们家里附近的这个连锁的餐厅，印度餐厅，它的名字叫做 Bombay Bicycle Club，于是呢这个餐厅的名称就变成了这个团名了哈，榜贝孟买。所以没想到这种印度音乐的热潮也延烧到了伦敦，所以呢这个榜贝 Bicycle 这个乐团呢，他们的歌曲也在欧美受到很大的欢迎。那这个团我觉得还蛮清新的，介绍的歌曲是 Lights Out Words Gone。

漫漫回家路 Line 这部电影呢，是在描述这个男主角想要寻找他的原生家庭，想要找他的亲生母亲的一个过程，所以当中用了很多的这个钢琴，感觉上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寻找。那电影拍得很感人，当中的配乐也很好听，为大家选播的呢是 Line's Theme 它的主题。漫漫回家路，主唱的是 Shia 这个女歌者，其实近几年来她也得到有很多的奖项的肯定，所以当 Line 这部电影找上 Shia 来演唱主题曲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蛮理所当然的。但是呢， Shia 早期到底是怎么发迹的呢？其实有一个乐团叫做 Zero Seven，这个 Zero Seven 的 Simple Thing 这张专辑应该是第一次我听到这个好听的女生出现。这首歌曲叫做 Distraction。也许有些人没有听过 Zero Seven 这个乐团哈，不过也因为我播了这个漫漫回家路，也想让大家听到早期的 Shia 的歌声又是怎么样呢？ 到慢慢回家录的这个 credit 才发现，原来制作 Shia 的这个制作人，他的名字叫做 Greg Kirsten。我在之前有播给大家听到的那个《小鸟与蜜蜂》专辑，那个制作人呢，其实就是他。哇，这个才子呢，制作过非常多的女歌手哦，有谁呢？艾黛尔、Lily Allen， 好，然后再加上 Shia， 然后包括他自己的好听的乐团叫做 The Bird and Bee， 小鸟与蜜蜂。有机会的话去听听他们的专辑，我超级喜欢这个乐团的，因为他的编曲非常的华丽，非常的好听。也因为看到了这个制作人呢，跟 Shia 的合作，所以我们也来听一首这个 Shia 他的应该也算是成名曲吧。这个首歌曲 Chandler 水晶吊灯，应该大家都看过他的 MV 对不对？里面有那个很 spooky 的一个小女孩跟 Shia， 你看不太到她的长相，但是呢，那个发型我觉得是非常的经典的。好，一起来欣赏水晶吊灯。 Party girls, don't get hurt, can't feel anything. When will I learn? I push it down, push it down. I'm the one for a good time call, phone's blowing up. Ring up my doorbell, I feel the love, feel the love. 带大家印度走一圈以后，先来哭荡一下，因为印度给人家的感觉就是非常的色彩缤纷。那听完了 Shia 几首歌曲之后呢，结尾我要来播的是西伯利亚的风，让大家哭荡一下。 南北融合一下。最后欣赏的是来自于星情电影院当中的西伯利亚的风，也有一点点异国的色彩。希望最后这首歌曲可以陪伴大家，祝你晚安。 李星云的星夜狂想曲节目播出时间为台北 Bravo FM 91.3，每周三晚上7点首播，周日晚上9点重播，欢迎您锁定收听。